给这个我们的营养师，我给大家讲，是吧？我说人生的价值不是你张嘴要来的，而是你到底值多少，是不是？你有多大能力，你能做多大贡献，你能给别人带去多多的帮助，这就是你的人生价值。它不能用钱去衡量，但最后它回报你的是比钱还要宝贵，甚至比你想的那个钱还要多的那个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健康啊，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啊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讲的这个健康知识，就是让大家区别开啊。你看，在2000年前，人年半百动作皆衰，那个伤的还只是身体，而内脏呢，它伤害的比较慢。而反过来，我们有了这个各种先进的药物仪器和治疗手段，它透支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内脏，透支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元气。所以最后胳膊腿可能还是好的，但是当你这元气和五脏之精空了，没有了根，还是小命不保。哎，所以这是传统的中医养生和现今的中医健康管理它的区别之所在。医疗条件不同，是不是啊？生活水平不同，外围的什么呢？物质文化的影响不同，是吧？所以古代人得的都是风寒暑湿，是不是啊？是虎咬狼刨，都是这些外伤类的疾病。而现今人他病的更多的是情志内伤，元气透支，气血淤结，哎，甚至什么呢？阴阳颠倒，疾病的内耗。所以养生向内看，养生啊，向我们传统的中医文化多求教点知识。所以这回我们的养生文化，我们的中医健康管理的普及和推广啊，不是单单的你问啊，徐老师我到底该吃啥，还要知道你到底该做啥，更核心的是你到底该想啥，是不是啊？你的心神，你的情志，你的思想，健康思想工作的核心，你改错了吗？什么样的环境造什么样的病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自身的感觉是不是啊？有做记录，你自己要做记录的，是吧？有条件的照个相片，是不是啊？咱别说一个月照一次相片吧，半年照一次相，是吧？有一个女儿，把她从小一直到她30多岁结婚了，每年和父亲过生日的时候，每年照一次相，把那照片发出来，哎呦，感慨呀，孩子是怎么长大的，是吧？你光看了，现在我们老了，孩子大了，你那个回忆是很苍白的。同样啊，百岁老人是怎么练成的？一步一个脚印，健康的一个脚印，一个亮点，最后就铺就了长命百岁的健康无病之路，无疾而终的这么一个最好的结果啊。人不可能这个长生不老，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。而当你有了健康的基础之后，有了充足的元气之后，你会谈笑中不知春夏秋冬。啥意思啊？说现在我们还知道，哎呀，一到春天呢，我就要什么咳嗽啦，一到夏天呢，我就要跑肚拉稀失眠了，啊，到了秋天犯气管炎，到了冬天肾炎加骨关节，这是你怕春夏秋冬季节变化得病。而真正实现了中医健康管理，你健康之后，哎，你光陶醉在享受生活当中，有人给你操持着健康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春夏秋冬享受的都是快乐，而没有痛苦伴随。哎，这是我们健康